第224集，求你跟我说句话吧。仁义无法入睡，他感觉不到困，也感觉不到饿，所有身体机能的预警都被他忽略了，只有在屈阳波的强迫下才吃下点东西。此时两人站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，看着里面的陈小飞，久久不言。 我正在找你们。 你来了。 来人是秋妍，他看了屈阳波一眼，总是犀利精明的眼眸中泄露出一些不加掩饰的疲倦。仁义没有回头，他低声说： 有消息吗？ 任何消息，关于凶手的也好，关于陈小飞的也好。三天了。他的理智终于从巨大的痛苦中抬头，开始恨。 有，张文归案了。 仁义转过了身来。 其实那天我们就差点抓到他，找到了他临时躲藏的地点，但有了蔡强的前车之鉴，我们不敢贸然实施抓捕，最后被他跑了。但是刚刚他自首了。 自首了？那紫燕呢？紫燕在哪里？这次爆炸又是谁干的？ 张文不知道紫燕的行踪，他是觉得自己躲不掉了，被迫来自首的。茶水间的炸弹是定时炸弹，现在还无法确定凶手是谁。但是我们从张文的临时居所里找到了这个。 秋妍将手里的文件夹递给仁义，仁义打开来，是一沓政务照片，照片中泛黄老旧的文件很眼熟，是他爸那个年代的出警报告，有好几个战士的，其中包括陈小飞的。屈阳波也凑过来看了看，但他没有参与案件调查，不明白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。他忧心忡忡地问道： 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对陈队不利的证据？ 这份缺失的出警报告证明陈小飞是第一个进入地下车库的人，而在他的报告里说，从车库入室内的门的门锁是他为了检查车库过火情况破坏的，因为当时门被反锁了。如果按照我们的推断，凶手是从地下车库入内纵火的，那么陈小飞就有极大的嫌疑帮助凶手掩饰作案痕迹。 仁义倒吸一口气，仍觉气短，好半天他才开口： 有没有可能是伪造的？ 鉴定过了，是真的。 秋妍，我相信陈队长的为人，这个做证据还不够吧？ 所以我们还在调查他近期的动向，有很多事要等他醒过来配合调查。 秋妍看了一眼 ICU 的大门， 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。 你的意思是爆炸案可能跟他有关，为了灭口？ 而且还能报复你，一举多得，恶毒至极。 仁义缓缓摇着头，他从心底里抗拒他们对陈小飞的怀疑，但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相信什么，怀疑什么。 现在组织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没有落网，就是紫燕和蓝燕，一个是幕后主导，一个是资金来源。或者我说反了，提供资金的那个才是幕后主导。 这个人上次供应贤说有猜测了。 秋妍的神情变得古怪，目光更暗了几分。 现在不敢轻举妄动。 为什么？ 有不得已的原因。 哎，对了，飞兰的手机镜头线索呢？ 丢了。那天进入他家的人前前后后有20来个，派对公司的、送花的、送快递的、送蛋糕的，还有送礼服的、化妆的，非常不好查。 仁义失望地别过了脸。 仁队长，安慰你的话估计你也听烦了，这句话现在可能你更需要，那就是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组织一网打尽，一个不漏。 啊。 我刚刚去看了应贤，医生说他状态平稳，可能不久就会醒。我是抽空过来的，马上就要走。如果他醒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吗？ 别太累了。 我走了，等我消息。 任意靠在墙上，觉得身上没什么力气。 他们真的要怀疑陈队长？我不相信。 我也不愿意相信。 我送你回家睡一觉吧，回中队也行，不要总待在这里了。 在这里我好受一点。 只有在离龚应贤这么近的地方，他才能感觉到希望。而希望是注入他冻僵的身体里的一丝暖意。 那你至少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。你这样折腾你自己，我…… 任队长，龚博士醒了。 任毅慌张地冲进了病房，只见龚应贤赤着上身坐在床上，医生在给他检查身体，而盛博站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。龚应贤是非常排斥身体接触的，尤其是在不穿衣服的情况下，哪怕是医护人员的触碰，他都会表现出明显的抗拒。可是现在他只是沉默，甚至是有点呆滞地坐在那里任人摆弄。任意的脚步不自觉地放缓了，因为他开门的声音那么大，龚应贤却好像没有听见一样，连脸都不曾转过来。曲阳波也察觉到了异样，他看了任意一眼，却见任意的眼睛已经盯在了龚应贤身上。任意走了过去，小声叫道： 应贤。 龚应贤毫无反应。不，并非是毫无反应，如果仔细观察，能看到他的嘴角有些微微的抽动，睫毛也在不安的抖动，垂落在身侧的两只手，手指在以极其微小的幅度颤动着。他显然是不舒服的，但他一动也不动。任意终于意识到龚应贤不对劲儿了，如果换做别人，他可能会问对方是不是在开玩笑，但他知道龚应贤从来不开这种玩笑。医生转过来，沉重地对任意说： 任队长，我们翻过龚博士过去的医疗记录，他现在出现的症状跟他6岁那年一模一样。我们已经通知他的主治医生，庞贝博士会搭乘最早一班的航班回国。 什么意思？什么症状？ 我不是相关专业的医生，具体要庞贝博士向你解释。用一种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，类似于自闭症，但他当年是因为严重情感创伤引发的，是心理问题，不是病理性的发育障碍，所以有缓解和治愈的可能。不过一旦这种诱因再次出现，造成应激反应，就会复发。 任意看着目光空洞，像一个未经启动的机器人一般的供应贤，一颗心都被撕碎了。他站在原地，不知所措地揪着头发，慢慢蹲了下去。曲阳波扶住任意，急问道： 医生，他现在身体其他功能怎么样？能治好吗？身体上的损伤是可以恢复的，但心理问题，我们要等庞贝博士到了，共同研究治疗方案。他6岁那年，这样的症状持续了半年，后面的康复则花了好几年时间。这一次不好说，也许很短，也许更长。 任意在曲阳波的搀扶下站了起来，他颤抖着。 他听不到我们说话吗？ 他听得到，还能感知你的情绪。自闭症的症状是能够听到、感知到，但是难以处理。想要表达，但是无法正常的表达。我们就像是在两个世界，你说的话，他可能大半不理解，他表达的东西你可能看不懂。 所以我们无法沟通。 也不是完全无法沟通，但效率非常低。任队长，你要相信现代医学，相信医生。当年庞贝博士可以把他带回正常世界，现在也一定可以。他现在比6岁的时候坚强多了。对，对，身体受伤了要修复，心里也一样嘛，都会好的。他现在还有你呢，他没有家人了，所以跟他有情感纽带的人一定要多陪伴，多沟通。就算他听不懂你说什么，但你对他好，他知道。 医生见多识广，早看出仁义和龚应贤的关系不一般。仁义走了过去，他摸了摸龚应贤的脸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捡起病号服，仔细给龚应贤穿上了。龚应贤就像个任人摆弄的木偶，既不配合，也不反抗。但他的目光终于动了，移到了仁义脸上。 应贤，你感觉怎么样？ 龚应贤定定地望着仁义，一言不发。曲阳波给医生和盛博使了个眼色，三人一起出去了，把空间留给他们。龚应贤坐在了床边，一颗一颗地系着扣子。由于两手发抖，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做得艰难不已。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饿吗？渴吗？你这么爱干净，3天都没洗澡了，难不难受啊？这里是你最讨厌的医院，你是不是很想回家啊？ 仁义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，都没有得到一个字的回应。他终于崩溃了，他抱住龚应贤，紧紧地抱着，哽咽着。 应贤，我求你了，求你跟我说句话吧，跟我说句话吧，醒醒吧，醒醒吧，我真的…… 龚应贤的眉头轻轻蹙了一下，突然，仁义感觉到一只手附在了他的背上，那手又大又温暖，多少次拉着他脱离险境，多少次带给他炽热的抚摸。那是一只他一辈子都不想放开的手。 应贤，你感觉得到我吗？你在安慰我吗？是吗？即使是这样，你还是关心我，还是想安慰我，对吗？ 仁义抱着龚应贤，肆无忌惮地哭了出来。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不顾性命的人，有什么坎儿是他们不能一起跨过去的？再多的阻碍，再多的困苦，都不能将他们分开。